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Love me，帅到那些lonely，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为您的爱车排忧解难。春节来临之际，斯图加特推出超值清洗套餐，只需399，内饰全面清理，蒸汽杀菌，还送打蜡哟。团购电话：40007088889，400070888989。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青年报消息，清华、北航、首师大等高校3号率先公布了2017年外语类保送生招生简章，拉开了今年高考招生的序幕。各校保送生的招生政策与去年比没有多大的变化，招生对象仍是全国16所具有推荐保送生资格的外国语中学应届毕业生。比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外语类保送生限英语语种，且要求考生成绩排名进入本校中学外语类保送生学生数的50%之内，才可以报考该校的英语专业、翻译专业和德语专业。网上报名时间为1月4号至9号，考试时间为1月14号，共考语文、英语两科目。北京晚报消息，北京市民政局近日发布公告，在2017年2月28号前已经申请换卡，但因各种特殊原因尚未领到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老年人，可持原北京市老年人优待卡享受社会相关优待。3月1号，全市停止使用原北京市老年人优待卡。为了保障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享受免费乘坐公交、逛公园等社会优待，已经提交申请但尚未领到新卡的老人，可拨打96156进行人工查询，获取制发卡进度信息。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3号，保定市召开扶贫开发工作广播电视大会，涿州市松林店镇在机关会议室设立分会场，组织镇党班子成员、松林店经济开发区有精准扶贫帮扶对象的班子成员和精准扶贫户所在村的支书主任收听收看此次会议。12月28号，涿州市窦庄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正式展开，该镇领导班子成员及全镇20000余名选民参加投票。12月25号，涿州市白纸干镇召开2016年镇机关科市长述职评议会议，听取镇机关各科室关于2016年工作汇报，对其进行评议。

一个人。 开场的歌刘若英在一整夜专辑当中叫做黄昏以后天亮以前，如果这个当中的间隔太长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就深陷在某一种的暗涌当中。继续下面要听的歌，王子明，当年的秋天王子，现在呢已经开始录制发烧碟，这首歌是翻唱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心温暖到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照亮紧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洒满整个夜晚。 要听的是应该算是当今华语乐坛最有质感的声音之一，这是王若琳第一张专辑 Star From Here 当中的歌 Now。 Stains on the paper, tears from yesterday. When the colors start to fade, it's like it rained. My thoughts can fill an ocean, I'm drowning in emotion, and we'll never have this moment.Chain a light through all the bridges, I'd somehow kiss the sky, angels start to cry, but all we have is now, now, all we have is now, now, the future's an illusion, I fall for empty vows.It's not the record player. Closer, all we have is now. And in this one reality, single words come suddenly. Accident of melody and harmony. All we have is now. Now. 原价59元，1月8日之前到店消费，提959只需39，再送20元代金券。地址：良乡瑞春广场5层国泰商厦对面。订餐电话同步微信13121289966。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国一国二汽车要限行怎么办？上汽大众全系车型最高可享25000元厂家置换补贴，以及2年零利率等多重抵御，小排量车型还可再享购置税减半优惠。以旧换新，就到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销售热线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逛庙会，赏元宵灯节，春节初一到十五，早9点至晚10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夜里不开灯， 说过的话我记得，他说的永恒，你想的天真，你的世界突然天崩地裂，我看得心疼，寒冷的冬夜直到你怕冷，你锁在房间一个人受罪，爱情太残忍，带走你的灵魂，摘下银河的星星当作你的眼睛，你的美丽让我守护你，如果想哭泣也因为甜蜜，天空的乌云也为你放晴，你是我心中的星。 这又是一个好声音，一个没有大红大紫，专辑也没有大卖的好声音，来自魏雪曼的歌《你的眼泪很美丽》。下面黄磊加上曾宝仪当年风华唱片的两个艺人的合作，在黄磊等等等等专辑里面，《冰点》与《沸点》。 缘分若是多余，就放进别离，再见若是多余，就尽量无情。 我曾一切依你，却失去自己，我曾那么爱你，却烫到记忆， 再不见你的眼，泪水映出我的一脸， 我在地狱仰望天堂， 再不见你的脸，诺言不如一次奉献， 冰与火相连，温暖的瞬间， 爱是冰的沸点，火的冰点， 点点。 零度和一百度当中的所有数字都是每一个人每一段情绪变化的起伏表，在这个起伏当中呢，我们可能更加容易的发现到一个蜕变的过程，或者说一个改变的过程。继续下面要听的，这是伤情歌的圣品，这是辛晓琪《领悟》。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明明是奢侈的幸福，可惜我来不在乎。一段感情是爱你，可惜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肯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

周俊伟的唱歌方式被很多人称为是直冲式的唱法，他只是很直接的用声音来表达，而不讲究所谓的技巧。所以呢，在技巧横行的流行歌坛当中呢，这样的唱法显然并不受大家的重视。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张惠妹，技巧和情感俱佳的女歌手，所以呢，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天后。这首歌曲《真实》。 你说的话在我心中生了根，爱得很深，所以心会疼。记忆在我的心中翻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只怕再问，对彼此都太残忍。我能感觉另外一个人，我等等笑容换成泪痕，爱在崩溃的时候比较真。 继续下面的歌来自朴树《生如夏花》专辑，听到的歌叫做《他在睡梦中》。

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这一个虚脱至死，拒绝试用期，但不知怎地敷去半张被，跟那一个早晨大气，快白发齐眉，然而又不甘这样花光一世纪，挨不带挨不带，遗失中找绝解，来得快仍得快，早半晚或火柴，长很大床很大，谁执手涌上街，怎安排落雨路也继续摇摆， 陈晓东向来就不是一个甘于做偶像的歌手，所以呢，他尝试作词作曲，尝试到内地来找张亚东为自己的专辑做制作人，希望可以在风格上得到更多元化的一些突破。但是所有的这些尝试呢，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呢，还需要市场的认可和歌迷的认可。最近常常有人向我提到孙燕姿，因为他们觉得她是当今歌坛这一辈的歌手当中很能唱的一位，但是为什么发片的速度却越来越慢？我觉得发片速度慢不见得是坏事，因为这说明歌手有更多的时间在沉淀自己，或者有更多的时间在寻求一个更加有突破性的改变。在乐谱当中，如果出现一个休止符的话，可能就意味着下面会有更加高潮的副歌出现。 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身边是否就是幸福，两个人的世界你是否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跟我相爱或许你一百人也孤独，到底是你的沉默还是 的中午，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我用我的角度看着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满足，超乎你想象的全部，爱我喜怒人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世界。写下爱的手指不希望能有你的祝福，是你的全部还是你的中午，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我用我的角度看着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满足，超乎你想象的全部，爱我喜怒人生必经之路，不愿世界我要征服，怀着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宽恕，但感情的旅途只是无意义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手指不希望有你祝福，我用我的角度看着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让我写下爱的手指不希望能有你的祝福， I've been letting you down, down. Girl, I know I've been such a fool. Giving in to temptation, I should have played it cool. The situation got out of hand. I hope you understand. It can happen too fast.